庆祝光明星节青年中央文艺宣传队演出《青年强国之歌》在太阳的怀抱里永远传唱，13号青年中央会馆举行，有青年同盟和有关部门干部、青年学生观看。